自生活的精彩，陪你开始新的一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啊你，谁啊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这直接 的，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中曲青音小剧场， 我是姜昆。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 听众朋友，我是雅娟，还是咱们的四九城里听相声，咱们就奔南城去北京德云社听听相声。下面的这段节目啊比较长，咱们将分为上下半段为您送上。那么于谦带着他的弟子朱云峰、赵云霞、宁云祥为您合说一段打灯谜，也是一个传统作品了，看看他们是怎样旧瓶装新酒的。 谢谢大家掌声鼓励。 哎，我们第一场给大家表演， 今天的这个心情是非常的激动的。 那是今天你拜师 啊。 对，所以说呀，用语言表达不了， 那就不说了吗？ 那也得说 啊。 千载难逢，跟我们这个于大爷 客气， 这我师父专用的。 这什么话呢？这就 不就 什么叫专用的呀？ 就是说这是一直跟着我师父多年的人了。 我们合作的时间长， 对，能跟我在一块儿，我今天是双喜临门呢。 哎，不必客气 啊。我们拜师，各位觉着，哎呦，你们拜师了 啊！ 你们不知道我的心情有多么激动 啊！对，在我们这行来讲，拜师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首先拜师，你就有了门户了。 哎，就是入门了吗？ 再有什么呢？ 啊， 我们的拜师。就有了房子了。 没听明白。 你不知道吗？ 你师父许给你什么？ 对对对，刚才后台，哦，你上厕所了。你上厕所了。 我没上厕所也有我的吗？ 您慢慢听，没有您的。 嗯， 师父把我们叫到一块儿说你们不容易。 哦， 今儿收你们了。每人呢一套房子。 只是我们在北京没有房子的。 郭德纲要不说挣着钱了呢。 有了房子之后 啊， 我们还是一个人呢，没结婚呢，怎么办呢？ 你师父还答应什么了？ 这个事情找于大爷 啊， 所以我的心情啊是非常的激动。 不，那个一会儿我把戒指还给你们行吗？谁答应过你们这事儿啊？你师父答应的事儿我不管啊，你们这一个人过我不趁这么些呀。 您瞧 啊， 你说管您要点东西，您看变了。 您这东西有点贵重了。 就说呀，我这个心情你理解吗？ 心情我是知道 啊， 您很激动。 您想想 啊， 您这么有钱， 没不，谈钱就远了。没有啊。 各位不知道，谦虚，于大爷家里豪宅呀，六平米的复式，那屋里是应有尽有啊。你怎么 这被我都撑不开呀、啊？这个六平米还复式，六楼。 不谈这些了。 早就不应该说这个。啊、 下台把戒指给我送回去啊！咱说点别的。 当时就翻脸。 这个于大爷非常好，跟着我师父这么多年 啊， 兢兢业业。 客气。 说学逗唱。 嗯， 那是俱佳的。 没，您捧我了。 人称什么呢？ 啊， 相声皇后。今天我们也拜师了，您就是我们的皇额娘。 我跟您这么说，这大阿哥呀，哪儿拎的呀？这都是。 不是，这经常。 不是谁是他？是你师父在台上开玩笑，相声皇后的，你就不应该说这个了。还弄出一黄额娘来，这里的 您挺像的。 你像谁呀、啊、我、哦、这甭不像， 就说我形容您这个人呐、 啊、 非常的好，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地位。 哎，您自己心里知道就完了、 啊、脑子也聪明， 我倒是反应快， 为人也好， 干这个 啊，说学逗唱，您说前台后台哪有比您的？ 不敢这么说， 您对吗？ 下过点私工。 话又说回来 啊， 这是过去。 他这话回来的太快了吧？这个 最近家里出点事情。 您说说家出什么事儿？ 于大爷那小媳妇儿，我们叫大娘吧？ 可不是叫大娘吗？ 您在的时候我们都叫大娘。 哎，那我不在的时候呢？你们还改称呼是吧？ 也叫大娘啊？ 废话嘛，这不是 长得漂亮， 年轻， 16岁。跟我们的 你拿我当流氓了是怎么的？我娶媳妇16岁还未成年呢，这个 还不到16吗？ 不是郭德纲真收你了吗？这什么智力呀、啊、你是？不是你怎么混进来的德云社？这个 我买戒指了。 哎，这嗨，像话吗？这个买戒指就能拜师啊？ 你拿不拿呀？废话，拿 这玩意儿吃人嘴软，拿人手短。 所以说， 哎，您说吧，我这个跟您说啊，我媳妇30多了， 是30多了， 对， 哦，20年后30多， 还是16啊？ 哦，就算30多岁， 已经30多了， 但是看不出来， 她长得年轻， 长得那个漂亮， 是， 就最近嘛， 啊， 跟街坊一个卖煤的跑了。没贩子，家比他还有钱，他住6平，人8平。 哎呦，我媳妇儿这不开眼睛了哟，这8平米就跟人跑了， 天天难过呀，不想活了，自杀。 哎呀，我买套大房好不好啊？我 自杀的方法很多吗？ 啊， 你跳楼啊？ 嗯、 啊，你抹脖子？ 嗯、 啊，你喝农药 都行。 于大爷自杀与众不同， 我想一新鲜法儿。 扎马桶， 那玩意儿痛快。 发现及时，送到医院抢救，抽出1碗多豆腐脑来。哎呀，你这以后怎么说相声啊？这为什么说今儿收我们5个呀？ 就是你跟你师父一样那么损，所以收你们。 是吗？ 这是培养啊，这三天两天保不齐就没了。你这你不培养新人吗？ 不是，你拜师以后就应该有人话了，知道吗？你不要这么说话，怎么哪儿啊？我就自杀，哪儿我媳妇就跟人跑了？啊， 您不刚打医院里出来吗？ 谁上医院了？ 曹云军说的。 你们这师兄弟都这么没溜是吗？不是打那收完了，他一直就跟你说这个。 他说那哦，那您没扎马桶？ 我什么都没有，我还是以前的我。 哦，那么说您没病？ 谁病了？ 哦，您没病。 我没病。 没病。哦， 有病。有病 倒是有病，没病啊。你选一个。 您说我选什么好？这个， 哎呀，说完接着激动的不会说话了。 你呀，太会说话了。您跟您这么说啊，没得过病。 没得过病。 对， 那后才怎么说住院了？ 这都他们谣传。 哦，那 哪有的事。 那这样当着亲爱的朋友们 啊， 怎样证明一下你的清白呢？ 这还用证明？打那儿出来以后，咱们刚才拜师整个里程的这个过程，我怎么样？我像有一个病的人吗？ 哦， 啊， 你这么说提醒我了。 我这个台上的反应， 你提醒我了。刚才挑戒指的时候，他那是克拉是最大的。对对对，这 不挨着，这不挨着。 嗯， 证明我脑子快，证明我明白哪重。 嗯，行，可以，你这样吧。当着亲爱的朋友们，我考一考你。 你还考一考 啊？ 你怎么考我？ 考考你的智力，很简单 啊， 幼儿园的问题。 你也就考幼儿园的问题，你来啊， 听好。 嗯， 你喜欢动物吗？ 啊，我喜欢宠物。 哦， 嗯， 我问问你， 你说 蚂蚁的牙齿是什么颜色的？ 这问题我听着都新鲜。蚂蚁弄点谁还掰开嘴看去？ 你瞧瞧， 蚂蚁的颜色谁知道啊？ 蚂蚁的牙齿是黑色的。 蚂蚁的牙齿是黑色的， 不知道？ 怎么见得呢？ 不爱听歌， 歌里有这词儿？ 有的歌赞美蚂蚁的牙齿啊， 说蚂蚁牙齿是黑的。 对呀。 怎么唱的呀？ 我看见蟑螂，我不怕不怕啦。 这是蟑螂啊！ 我神经比较大， 没有牙、啊。 我不怕不怕不怕啦。 说蚂蚁， 蚂蚁嘿，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蚂蚁嘿， 行了行了行行，你是不会说人话了这个。 你不爱，哎、 这是说蚂蚁牙是黑的吗？这个、 对，唱出来了，说学逗唱，这个流行歌曲你都不懂吗？ 这是什么流行歌曲啊？您这不叫玩意儿，您这还考哪 吗？ 歌我能听啊，但是这蚂蚁牙黑这不是这意思啊。这个 就我这五个 玩去，这走走走走，换一个会说人话的。那走，哎，你过来 怎么了？ 废话，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今儿大喜的日子，我挨两句骂你这玩意儿。 消消气， 不是消气儿的事儿。 消气 儿，爷们儿，你这行， 消气儿，消气儿。 还是他疼我，这孩子打小我看着长大的， 是吧？ 嘿，张文顺，张先生的外孙子，在后台，嘿，就我们爷俩关系好。 哎， 我们的老先生，老前辈。 对吧？你看，听这马屁拍的。 我今儿出门没挑好日子。嗯， 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干嘛这么客气？ 放心吧， 啊， 别拍了，一会儿再拍。 干嘛？ 反正今儿我又不拜你。是不是？ 你这把这段要说不好，谁都不拜了，那就知道吗？ 干嘛呀？ 来吧。 知道我上来干嘛来的吗？ 你上来，让我痛快痛快。他净气我。 哎，我听着你们刚才那儿做游戏呢。 我们打灯谜。 打灯谜呢？ 他就胡说八道， 瞎出那题。 你会不会好一点的？ 必然会啊。 我猜这猜的好，他那净七个拐弯呢，东西绕 着。我顶俩个他呢。 啊？ 我顶俩他，你信吗？ 是吗？ 俩他呢，我不是。 哦，你说个儿落下来呀、啊？ 是 啊。哦不， 我给他，我给你出几个。 哎，你出这正经的 最拿手的啊！ 啊，我也展示一下，让朋友们知道知道我没病啊！ 我告诉你最拿手的， 嗯， 最拿手四五岁，四五岁小孩那脑筋急转弯，这我最拿手。 知道吗？ 爷们儿，丢人了，知道吗？ 怎么了？我现在十岁了，研究十岁的那个， 四五岁的你， 我大手最拿手， 那还玩什么劲呢？四五岁，我都四十了。 你长得不像啊，你长得不像四十。 我少兴， 别小看这个 啊！ 我说几道题，你未必猜得上来。 那不见得，你说我就能猜出来。 行，我跟你说几道 啊。 这样吧，说之前呢，我问问你， 嗯， 这个你平常了解动物吗？ 你瞧，刚才就是动物，咱就别提蚂蚁的牙的事儿就行啊。 什么色的蚂蚁的牙？ 哎，对，嗨，行，那都不挨着。您说点正经的，动物我了解。 了解， 我就喜欢动物。 行， 嗯， 我给你们出你亲戚的，我给你出去。 什么亲戚的？你 就是动物，给你出几道、 啊。你说吧。 有了啊， 嗯， 听第一道啊，说世界上这么些动物， 嗯， 什么动物个儿最高？ 你这就完了吗？这是正经八百的吗？ 是啊， 动物最高的就得是大象。 大象？ 你上动物园看去，大象的笼子跟别的笼子都不一样，高级了。 嗯，不是大象，不是大象， 长颈鹿，脖子长啊， 也不是，长颈鹿都不是， 没有比它再高的了吧？ 想不出来了， 你说说。 告诉你啊， 啊， 说世界上什么动物个儿最高？ 什么呀？ 珠穆朗玛峰啊。 珠穆朗玛峰不是山吗？ 不是山，是动物。 怎么会是动物啊？ 珠穆朗玛峰， 仨动物啊。 这仨动物落一块儿，那多高啊！ 我都没听说过。您比那位还不会说人话呢，您。猪、母狼、马蜂。 对呀、啊， 这仨怎么落一块儿去？这个 可以啊，可以啊，多点儿，成群结队的。 什么呀？您这是？ 成群结队。 不是你打你姥爷那儿继承点好东西没有啊？ 这你猜上来吗？ 我这是猜不上来。 是啊， 你换一个。 换一个 啊！ 换一男的。 你换 一男的 啊！你来， 听好了啊。还是动物，说世界上这么些动物， 嗯， 什么动物最爱问为什么？知道吗？这男 鹦鹉会说话的可不多。鹦鹉 不是， 八哥说话厉了，为什么？你啊？ 你怎么没说你呢？也不是，你再想。 不知道了， 不知道 了，没有会说话。 想知道吗？ 你说说。 我告诉你啊， 啊， 说世界上什么动物最爱问为什么？ 没 猪。 为什么呢？ 嗯， 不是，你说这个东西你得有道理，对不对？ 有太有道理。 你说什么东西？这个最爱说为什么？ 猪啊， 对不对？ 猪啊， 是为。 这你猜得上来吗？ 我是猜不上来，这个我猜上来，我成那玩意儿了， 挺像的。 什么挺像的？ 今儿穿的挺像的。 你行了， 怎么了？ 不是你有好没有好的，你可下去啊！ 有 你们这一帮这徒弟呢，我随便叫上一个来。 有好的，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说吧， 好吧？ 嗯， 听好了啊，你看好我这个手势， 哦、 你猜一下动物， 嗯， 怎么样？ 嗯， 我给你学了啊，看这个啊，你看， 这是什么意思？哎，小马哪儿？什么意思？ 这是一种动物啊！ 哦，您比划的这是一种动物。 对呀、啊。 哎，谢谢啊。毛毛虫啊？ 不是，毛毛虫不是，不是。 蚯蚓。 蚯蚓立起来，蚯蚓直的，也不是。 蛇。 你见过这么短蛇呀？水里。 水里的 啊， 不对，什么海马？这个水母， 水母这呀，水母，这是水母。 那你 长颈鹿，长颈鹿， 这过了这个， 这你怎么不伸长啊？这个， 那你说是什么什么海马？ 不是，不是。不是海马，不是海马 啊， 不是海马，这北极虾呀，这北极虾，海米，不海米吗？你看这， 您说这几样实际上都这样 啊？你猜上来吗？ 啊， 海米啊， 海米， 我再比划你还猜不出来？ 你来， 你看这个 啊， 啊，这是水母， 不是， 这是 一包海米。 对，走，走走走走走。我这今儿我能栽在一包海米上，我也倒了霉了。我跟您说吧， 我来吧， 还是这孩子，他在德云社待的时间算最长的了。 是，今儿是我大喜的日子。 那是你， 哎，我娶了我师傅，我的， 啊， 不是，不是，我师傅娶了我母，不是，我怎么说我师傅收了，对，收了我徒弟，不是我徒弟收，我是 你师傅收了你徒弟了， 我师傅收了我们徒弟。哎，我 哎收了你们当徒弟。哎、 对了， 对， 我是其中我是最聪明的，我跟您关系最好。 那是。 刚才他们说那一大套像话吗？ 一点都没用呢。 又您扎马桶里了？ 你都听见了？ 我可不吗、哦？我一下就说他们去。 对，你好好说说。 是还往外抽水？说是人话吗？说是人话吗？ 不像话， 对不对？所以说我给您出一个， 啊、 嗯，让您一下趴着摊上来的。当着这么多观众朋友们露脸的， 我猜一个啊，我今儿一定要证实我一下， 必须的。 你说一个好的， 我得找一个好的。 对， 我找一个跟大学教授， 也不要太难啊。 我得找稍微简单的。 哎，你来一个， 找一个既高尚 啊 又文雅的， 对，高雅一点的， 高雅一点的。 好， 八个大学教授 啊、哦， 在我们家门口蹲了八个多小时没猜上来的，这您猜上来多露脸。 我反正不是露脸就是现眼，你说一我试试吧。 高雅的， 行，我听你。高雅的， 又文雅，特别有文学素质的。 你说说， 来一个灯谜怎么样？ 传统的东西。 您瞧，刚才他们说没有一个是灯谜， 这才见身份。 得了， 对， 来灯谜，来好的， 好好好， 来一个字儿谜。 哦，猜一个字。 哎，对，字儿谜， 还字儿。 哎，字儿谜， 字谜， 还有水嘟儿、 啊， 字儿谜，你瞧。 嗯 嗯。七个字儿 哦， 扣一个字儿，扣字儿，拢印儿。 哎呀，这个灯谜是非常好，但是您那个身段就不一样，知道吗？啊，这太机灵了，这个、 哎、 不行，你扣字拢印儿好。 哎，七个字扣一 个字，我知道这种。 咱说好了 啊， 这灯谜啊，我指着挣不少钱了。 嚯、 嗯，咱可不能白猜了。 您还得挣我点儿， 也别恨多了 啊、 嗯！是不是、 嗯？ 您拿我们戒指了，我们不能再赢回来一戒指，这不合适了，是吧？ 敢， 对不对？ 你就说吧， 顶多赢一手表回来是吧、 哎？对，还不如把这戒指给你呢 啊！ 你说， 我想想， 嗯， 也别多了， 嗯， 您请我看电影， 哎，这可以， 怎么样？ 咱们就是小游戏， 您 嗯 猜着了， 嗯， 我请您看电影， 好， 您没猜着来， 嗯。 您请我， 哎，那可不是吗？ 您请我，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吗？ 多好， 好， 哎，小灯谜， 你说 七字扣一个字， 你先 扣字拢印儿， 哎，啊，来吧， 我想想， 嗯， 七个字， 七个字。 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啊，于谦带着他的三个弟子说的这段相声，咱们先听到这儿，请您不要离开。 真的开始了。 谁敢这个的确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这真是 的，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 嗯、 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嗯，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 中曲青音小剧场， 我是姜昆。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雅娟，还是咱们的四九城里听相声，不用您花钱，不用您跑腿，咱们接着去北京德云社继续听听上半时段没听完的那个作品，有请于谦还有他的三个徒弟朱云峰、赵云霞、宁云祥为您说完这段打灯谜。 哎，小灯谜， 你说 七字扣一个字， 你先 扣字拢印儿， 哎，来吧， 我想想，七个字， 七个字。 半夜叫门，问声谁？ 哦， 七个字儿，扣一个字儿， 哦， 扣字儿，拢印儿。 好，这正经八百的，扣字拢印儿，有这么个纲目。半夜叫门问声谁？比如说半夜我在家呢，有人找我去，啪啪一打门，我就得问谁呀？我，就扣这一个字儿上。我没错，哎 啊， 猜着了， 猜着了是吧？ 一正经的，我 给你换一别的。 什么呀？您这是啊？猜着了，换一别的呀？ 换一别的呀？ 猜不着，您换一别的。 老有探索的精神啊！ 没听说过， 老有尝试。 那我老请你看电影了。猜着了，您就得说。 猜不着， 怎么不能够 猜着呢？ 猜着这字念我， 不念我， 念我， 不念我， 念我， 不念我。 怎么能不念我呢？ 他就不念我吗？ 怎么你也甭说不念，我也甭说念我。哎，咱们俩跟这儿表演一下行吗？ 跟这儿承应承应。 对呀、啊， 要是念我呢？ 要是念我，哎，你就输了。 要说我就算输呗。 哎，比如说啊，我在这半夜里在家待着， 您半夜 你过了一叫门，我问谁呀？你只要一说我，你就输了， 就输了， 对吗？ 您半夜十二点， 哎， 跟家坐着， 对， 您等我来， 等您来， 您可千万得等我来啊！ 我一定等啊！ 你可等着， 肯定的， 我未准去。 哎，那我别等了 啊！ 你不来，我等谁呀、啊？ 我得等您， 您得来， 我得来。 对， 您等我啊！ 哎， 今儿没事儿， 嗯， 半夜十二点上于大爷家溜达溜达去，瞧瞧大娘去。 嗯， 大爷，您在外边站着呢？ 谁在外边站着？谁大半夜十二点在外边站着呀？ 接个活什么的。 我你才接活呢。 行， 十二点接什么活啊？我 手工活， 什么乱七八糟？ 缝个刺绣什么的。 瞧不见了，那都 扎手了。 没有，我在屋里。 我在屋里呢。 对呀、啊。 好好好，哪有屋啊？ 你瞧，咱们 有门得有门啊。 咱们作比成样，在这儿表演。 搬个门来。 不用，这儿就是屋。 那门敲门得有门环的呀， 你看这个行不？这就是 往下扣。 哎， 您瞧哪家的门环的往下扣？ 这就作比成样， 这就是您家了。 哎， 不是您家里是够困难的。 怎么了？ 都住地沟里啊？ 哎， 大娘 哪儿啊叫 啊？ 你这有较真儿什么呀？ 不，我 就咱就这么表演嘛， 就敲这个， 这就叫叫门。 那行，您等 吧，等着你啊， 溜达溜达，让他们家转一转。没在家， 在家呢， 在家不出来。 废话，哪儿？你这拍门，我知你这干嘛？你这烙烧饼呢是怎么着？你这 怎么说话？ 你怕你得叫我，我才能出去。 我叫你， 不叫我知你是谁呀、啊？ 叫你名字是吧？ 对呀、啊。 于谦， 谁呀、啊？ 出来瞧， 出来瞧 啊！ 不像话， 门缝里怕把我看扁喽。 不能够， 怎么着？ 什么叫出来瞧啊？你得说我， 说我输了。 说我怕输啊！ 啊， 别来呀、啊！ 矫情， 你再来。 玉谦， 谁呀、啊？ 明儿见。 明儿见了 啊！ 明儿见，你今儿干嘛来了？ 先定下来呀、啊！ 太早，你得说我。 说我输了， 怕输别来呀、 啊！矫情， 真是。 玉谦， 谁呀、啊？ 送花圈的， 像话吗？没有啊，哪有？大半夜十二点送花圈？ 有 哪有？ 那位穿白衣服那个，你问问 哪有送花圈的？ 你去问。 我就没听说过，根本就没人站起来。 送什么花圈呢？ 您回来了， 你外边去，往出诓我呀！ 真是的，一张电影票至于的吗？ 废话，你得给人说我。 就要不认输呢？ 不认输不是东西。 好，谁呀？ 我。 你输了， 道教们。 好，您听完了于谦带领着他的三位徒弟说完的这段节目，我们再请出一位大腕，那就是郭德纲了。他也将带着他的义子为您表演一段学唱的节目《文盲卦》，请欣赏。 谢谢谢谢， 很高兴 啊。你还会说点别的吗？ 啊， 今儿怎么老说这句啊？ 今天拜师啊。 啊，大伙儿都看见了啊。 五个人。 哎，五个人拜师。 五个人。 对。 我们五个人 啊，是我听明白了，五个人、 啊、 嗯， 我是最小的一个。 哎，这都瞧见了， 我是大师哥。 这不太像人话啊，你最小你怎么会是大师哥呢？ 这合理啊。 怎么呢？ 大家都知道何云伟啊。 哦，那是大师哥。 他是大师哥。 嗯， 你看看他在那些人群里边， 嗯， 他是不是最矮呀、 啊、他那个小。 你再看我， 比他还小。 我就是大师哥。 我去你的吧，我真应人那话了，黄二郎下豆鼠子，一辈不如一辈了。咱们这玩意儿不按个头来说，你知道吗？ 哦，我不是大师哥。 有进门的早晚，再一个人家比你学的年头多，能耐都比你大呀。 您这话我不爱听了。 怎么呢？ 不爱听了。 干嘛说两遍呢？ 我也能学呀。 哦，你也 说学逗唱我也会啊。 这四门功课你都行吗？ 尤其唱 啊。 其实说这个好多人都认识他，都管他叫京剧的神童。京剧我们听过你唱。 嗯， 今天这个机会是打算唱两句，也是怎么着啊？ 肯定得唱了 啊。你拿手的是京剧的老生。 对。 那你打算唱一什么呢？ 唱一个马派的老生， 马连良马先生的流派。 对。 别唱多了，来一两句我们听听。 甭一两句，就一句。 真是个过日子人啊。 来个甘露寺。 哦，这是名段了。 全村水沙子羞耻口。 有点这个帕金森这底子。怎么直抖了啊孩子。 马派吗？ 哦，都得这样。哦，还会别的流派吗？ 会啊。 比如说 高派。 高庆奎的流派。 对。 这个不好唱。 是。 调门得高。 好不嘛，人姓高啊。 那跟这没关系啊。 嗯。 唱一什么呀？ 唱一个斩黄袍。 哦，红生戏。来一句我们听听。嗯。 听着。 哎，这还没唱呢。嗯。哼。 丹凤眼拉。 真好，一帮人掉河里，就你能救起来。你喊救命，他们听得见。 这就是高派。 这是高派，老生的流派，听你唱过很多。 对， 我们都听腻了。别的行当还会吗？ 能啊。 比如说 花脸。 大花脸。 哇 哦，护食。嗯。 花脸我也能唱。 花脸能唱什么呀？ 我唱一个断迷剑。 哎呦， 对唱 这个戏可冷。 可不嘛，断迷剑对唱老生跟花脸的。 这个你也能唱吗？ 能唱啊。 那给我们唱唱，我们听一听。 直说对唱。对唱。 对了，唱吧。 两个人一块唱。 俩人一块唱啊。 啊，这都对唱。 你那个意思就是还得有我。 肯定得有您了。 我最近啊闹嗓子。 没事。 啊，你没事，我搁地里边。 嗯，没事。 还有一点，这个我们要一块唱，咱得托付清楚了啊。嗯，我帮着孩子唱几句可以。这个小孩这嗓子没档，他这是童子音啊。 童子规。 哎，正经的，行行，站好了，别让人说咱没溜，知道吗？啊，就大人这嗓子他有管制，小孩这没管制，我就得追着点你唱。 行， 我可就费了劲了。 嗯， 咱们来一回啊， 来一回。 唱哪儿啊？快板啊！ 快板吧，从快板唱。 主要听你的花脸，来，嗯。 醉晚在宫中饮穷，那将夫妻们对坐过叙叙家常，不把这好话对他讲，谁知奸人撒点的狂打丈夫，其中的妇人将因此拔剑我斩火阳。 闻言怒发三千丈，太岁头上冒火光，火连三十卢元将，东逃西奔过一方，但等剩下王伯当，暴力李密来投堂，任意儿子你不将，你是官人面守心肠。 先帝把话说来讲，细听孤王失彼方，昔日里韩信谋家邦， 未央宫中一名王， 毒死那平地是王莽， 千刀万剐无下场， 李渊也是陈某志， 他本是真龙下天的堂， 是陈某真龙下天堂，不禁看来也平常，此去也来的兵的活将，他来人马翻大当，唐氏的江山贵国丈，封帝国弟子并肩王， 将什么一次并肩王，秀得好节俭武光，你好比人心不足舍吞香，不学也能见太阳， 错中欢喜错中亡，君臣一路好商量，李密大马 我们一点都不累，要了我的盒钱了。嗯， 花脸， 这个花脸能唱成这样不容易。 嗯， 不过你打小学京剧唱上来也不足为奇。 对， 要说相声什么都得唱。 嗯， 别的剧种还会什么？ 会多了，多了。 还会什么呀？ 梆子。 哦，还会包子啊？ 包子什么？ 什么？ 河北梆子。 那个调门就更高了。 没事，我能唱。 可以吗？ 可以呀、啊。 咱们让小孩唱一河北梆子怎么样？ 我唱一个。 好。 您也不能闲着。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 我唱一辕门斩子。 那是俩人的对唱。 还是对唱。 不，你今儿就给我送了钟了，这是。哎。 我来那杨艳景，您来那八王。 八千岁赵德芳，也就是八王爷。你唱的是杨六郎。 对。 哎呀，这个梆子太高，我这个。最近这个嗓子，我再解释一下啊。 没，您别 解释。童男子， 您别解释。 我原来也是童男子，反正。最近不是了，就。 我起低点，起低点。 哎，你救活点我吧，少爷啊，来。 开始吧。 对唱啊，来。 今朝来献文生，送王安好，在文生把王爷家宽啊。 我属皇安好，道安好，问本的玉安安的你，道爷安安的你， 八王爷你不在，黄罗把我张来，才了清禀张所外话请 黄罗帐做帝王，心那头门卷来，在你心禀的帐，帐一轮卷情， 那一国的呼儿要造反吧，王爷传那旨。臣我去呀正 总包身犯火当罪因火攻啊，帮员的们要问炸的心， 八王爷紧张来， 真有味儿。 也问此话 车才是君王的臣，我不敢不答。八千岁， 杨元帅。 八王爷， 杨骏马。 八王， 陆郎。 王八， 混账！你这让于谦听见他得生气，他就腻歪别人喊的小名儿。 辕门斩子， 这你唱的是这个 河北梆子。 河北梆子啊，这些个都是学唱，真正说相声了，有咱们自己本门的唱功。 太平歌词， 哎，这孩子没少听。太平歌词啊，有多少种唱法？ 对， 一个人唱的，俩人唱的，一帮人唱的都有，有准词的，没准词的，可全都有。 对。 有新调和老调，好多种唱法。 嗯， 学这个得下功夫。 是， 你会吗？ 我会啊。 太平歌词也会啊。 我会。 真的呀？ 看看我。 啊，没看出来怎么样啊？今天要 大师哥呀？ 什么叫大师哥？大师哥在山底下压着呢啊。 唱一个太平歌词。 你真会太平歌词吗？ 真的会啊。 那你说一个，咱们俩人唱的有没有啊？ 有啊。 比如， 文王卦。 这孩子说话太狂了， 怎么呢？ 太平歌词老调的唱法有一种俩人对唱叫文王卦，有时有准词，有人没准词，打解放到现在没有人再唱过了，唯一留下来一个一分半的录音，侯宝林先生和刘宝瑞先生了。 对对， 你要唱这个，这可是丢人现眼的事儿，弄不好就忘了。我说的是我， 也有可能 我很多年没有唱这个玩意儿了啊。 没事，我也很， 咱们试试吧。 嗯， 如果我明儿俩唱哪儿忘了，大伙儿多做自我批评啊，好吗？嗯，我还带着家伙来的啊。我们有两块板儿，这叫玉子啊。咱们打板唱啊， 哎， 跟真的似的啊。 哎， 你想想，倒不倒不词啊？ 哎，烙个烧饼。 什么话呢？叫。 这点我太熟了，这 废话，烙烧饼干嘛啊？ 啊， 乾坤大来日月长， 开天太低了， 低啊！少爷您多避屈吧啊！ 哎， 开，就这样吧啊！ 哎， 开天辟地日月长，这行吗？ 行， 咱俩 坐坐坐坐。 乾坤大来日月长， 开天辟地有阴阳， 三皇五帝传六下， 千古渔樵化兴亡， 昔日里有了一个江绿王， 渭水河边吊文王， 龙驹年拉起了江丞相， 周文王为国就放忠良， 连拉了八百担那八步， 全凭着文王八卦算过阴阳，哎，算了要算，娶媳妇儿倒比这出殡的强。 你站好了，阴阳八卦是周文王研究出来的，周文王研究这个就算出这个来了，叫娶媳妇儿。 您 啊，不如这出殡的， 本来就是嘛。 叫这样还能算吗？ 还能算呢， 还能算， 接着算。 哎，算了要我算，北京前清有皇上， 有皇上的时候他有娘娘， 净废话。算了要我算，五谷杂粮蚕豆大， 哎，算了要我算，地里的庄稼的电线杆子长， 电杆子算庄稼吗？ 不是，那长成石灰了。 哦，算了又我算，冬天冷来夏天热， 冬暖夏凉住在北方， 天儿要越热越出汗， 越冷越想上茅房。 劝了又算，老爷庙里边有小鬼儿。 哎，算了又算，土地庙里边有关平 啊， 周仓。 胡说八道。 周仓的名字的叫周仓， 这叫蒙事儿啊。 哎 哎，算了又我算，我算了又我算，毛巾挡不了这毛巾的背。 哎，算了又我算，棺材挡不了这沙发床。 我算了又我算，爷儿俩说话爹味大。 这爹的名字他叫陶阳。 去你的吧。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因为有你而变得无头，我的 月份天空是你为我织的一个梦。真情真美，诚如一池春水，风吹点点涟漪，感受细致入微。 痴心无罪，付出没有不对，就算一生一世从此相依相随， 不必在乎是谁，反转是是非非，把前程做白纸，写上无怨无悔。 我们都愿意给，只要爱的全粹，算有苦有累，我们一起去背。 爱是多么可贵， 未 再有所作为，只要同居同归，成败也无所谓。爱是多么可贵，不必在乎是谁，反转是是非非，把前程做白纸，写上无怨无悔。 我们都愿意给，只要爱的纯粹，就算有苦有累， 也无所谓， 真的无所谓， 爱是多。